想要收听收看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闭上眼睛完全的放松，把耳朵交给声音，或者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比如说这里打全景，比如说这边还可以看到我的手推起来 CD 的样子，或者是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屏幕上十点打录机后面的那把吉他，还有那个穿白衣服的杰克唐，显然他比我好像透露着一点点不知疲倦。今天的我是有点累了，所以呢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故事，听听歌。有的时候作为主播很难去承认今天很累，当然我要先说说为什么。对，先上了一天的课，然后要考试，准备了考试，然后现在终于平息下来了。不管怎么样，考得怎么样，只要能低分飘过就可。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正在上学上课同样有感触的你，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来和我交流，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到了直播间里，比如说有老朋友思彤，今天走了20000多步，这是在对我打卡吗？好开心。还有谢谢水源的礼物，还有很多好像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捧场，谢谢你们来到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感受你的心事。今天我们就以最简单的状态来开始杰克唐的故事盒，片头要来了哟。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重逢的心，我并没有重温旧梦的意思，事情比较简单，我只是从遗忘的深渊里面找回了昔日的时光，依然完好的感觉，主要是一种纯净的激情，一种捕获于永恒的瞬间。在不久前的一次小聚会里，小酒馆外的月光下，我曾看见了某人举手投足的某种姿态像足了 Z， 便像远望山水之间一株恰到好处的林木，追忆所及，就算只有一种细枝末节却也够用。如果说真正的天堂是曾失落的天堂，那么当时我对自己心头充溢的感受各种甘苦记忆犹新，即便我想象过很多次我将会与 Z 再次联系，却也不及在今早手机里面收到他先发来的信息。来自范晓萱，同步。不知道这样的文字是否和你的心意同步呢？ 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因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家。我们的爱是否同步？我的 的朋友。 我的手指操吗？在这里是因为刚刚想说很多人可能会对直播间的状况很好奇，想知道主播在直播间里是怎么操控机器的，于是呢就说想给一个示范，然后结果在屏幕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手。我记得好像有朋友在花椒里面问主播会跳舞吗，这个地方有限，而且如果我走了的话这个台子就没有人盯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跳，但是用手指跳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合着音乐合着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所以刚才的手指操还满意吗？让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杰克党的故事盒。我看到花椒上面有很多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的礼物，谢谢你哪怕只是在这里跟我说了一句你好，我都知道我并不孤独。好，让我们来继续刚才的故事。收到了一条来自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个他的信息，他会说什么呢？他还是很了解我的，至少没有发来一句你好吗，这样我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信息上显示的是生日快乐，供暖来的时间是11月15号，请做好保暖。我愣愣地想，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是去年吧，去年这个时候。对，他发过同样的信息给我，居然一模一样，至少也应该变化一个标点符号啊。不过是快生日了，而他居然还记得。我想起以往的生日，其实也并不全是愉快的记忆，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要怎么过生日而发生争执，因为他很热闹而我很静。还有一次因为太过忙碌，等到生日过了他才猛然想起来，但至少最后都是两个人待在一起，会说一些悄悄话。今年我想今年应该会和朋友一起过吧。 Frozen in time forever, carrying that torch for so long, Can you hear my heart believing? Frozen in the index of time, they singled out my tongue in front of everyone who was watching my show. They say that I'm no good. I'm sorry that I could be that way to you. Dusting off the Roman dollar, searching for some work on the side. I'm just closer to death than ever.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minds to pay me for my crimes that they made me do. They don't care how it feels. To them this isn't real in my magical womb. Frozen in time. Torch for so long. Can you hear my heart believing? Frozen in the index of time, baby.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三首歌太着急了，要让他再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故事还没讲完呢。关于重逢的心，如果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刚刚选到收音机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没有一个前情提要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今天啊是杰克堂的故事和时间。今天的杰克堂有一点点的憔悴，坐在直播间里，不过分享的心还是赤诚的。有的时候以前觉得做主播，电台主播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然后开一盏小橘灯，不管是什么样的造型，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们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不管我是微笑的还是一脸疲惫的，你们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然后就只需要用声音来让你们充满想象。好像是微笑的吧，好像是什么样的表情吧，但是今天现在你又多了一个机会，可以看到直播间主播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啊，这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状况就可以看到了。在这里，我在这里等着你哦。或者你也可以来登录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花椒上的留言，谢谢，有夸我声音好听的，还有问衣服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每次都有人问这个，还有很多像啊聂谢南，还有等等我不认识字的组合的实习什么什么哈，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因为今天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时间。这夜的光景也是这样，我决定去家旁边的书店待一会儿，看看书，放空一下。踏进书店，我感受到的并非昔日的幸福感，反而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人虽然不是多，但是也显得过于安静了。书店第四排书架，13坐在那儿，凝视着旁边桌上杯底盛着一片薄荷叶的空杯。他今天没有画画， 我走过去打了一个招呼，他抬头看见我，眼睛闪过了一道亮光，随后又很快暗淡了下来。我便先开口问他怎么了，他也并没有说什么，拿出他新画的画给我，画的是书店。我看见了书架旁挂着的那盏复古的电石灯，中央的电壁炉，火光照亮屋子画面的颜色暖黄。我还看见书店的店主依旧坐在他的小书桌前，穿着灰色的毛衣，而他那对眼睛在望向远处炯炯发光。而画里店中没有别人，我看着画，甚至感受到城里的喧嚣声来自低处，比照在海湾上的灯光还要远。我突然反应到了什么，吃惊地问十三，你喜欢他？我指指店主，十三的眼睛亮了起来，对我说，你看，很明显是吧，你都看出来了。我问他，那你给他看了吗？他苦笑道，哼，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说，画得很好嘛，越来越会用颜色了，然后很热情地请我喝他特制的咖啡。那然后呢？我接着问。十三苦笑地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都哭笑不得，开始互相吐槽关于男生奇怪脑怀路的问题。我便向十三说起了自己早上发的信息，拿不定这样分手后的关心到底是要弥补，还是与我一样，每见到似曾相识的场景，就得重温一次自我。夜色渐浓，情调惆怅，暗淡的苍天含蓄着朦胧的欲念。我重温着芬尼摩尔的话，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来自卡其社魏如深。我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选择和谁怎么度过呢？ 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阳光穿透空气稀薄，世界末日我触手可得，鹰的翅膀飞得太高也会疲惫， 我也。 面是一种什么感觉？ 啊， 好像听上去像是吹了各种颜色的泡泡，在空中越飘越高，越飘越高，然后到了某一个点，突然砰的一声爆掉。总觉得这样的结局不那么美好，但是当泡泡幻灭的时候，如果你是在泡泡当中，泡泡幻灭的那一瞬间，你一下子就从透过一个彩色的球去看这个扭曲的世界，变成真正的脚踏实地，和空气接触，和大地接触，和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编织的想象的泡沫五彩斑斓，让人觉得怀念，也会让人觉得很看上去很美，对，但是真实的世界也有它很美的一面。我刚才在想说残酷的美，但是我觉得用残酷这个词好像就给它了一个负面的评价，因为真实的世界不是只有五彩斑斓，或者是那种歪曲了的状态。哎，其实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了，你是想要那种美好的无与伦比的美好的想象中的啊完美，就像那个彩色的泡泡一样，还是想要真实，而那个真实也许并不那么完美。利用接下来的一点点的广告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也在想，我也还没有得出答案。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闭上眼，就好像自己已经被装进那个彩色的泡泡里，你想了很多美好的画面，一直往上，往天上最高的那个点奔过去，直到有一天你知道到达一定高度，泡泡一定会破灭，而你就会掉入凡尘。让我们一会儿回来再飘一会儿吧。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2:31:53，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怎么样，有没有得出刚才我问的问题的答案？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想在一个五彩斑斓的泡泡里， 去看这个世界，当然它折射出来的也是五彩斑斓美好的幻想，是幻想哦。还是选择那个真实的却不那么完美的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做出你的选择？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话，有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状况啊，或者呢还可以来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有没有？好，我这边看到有人在说了，比你矮说我会选择现实，瞎说我想要真实，因为真实给我踏实。你们都说得好好哦，怎么办？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因为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是把你心中所想说出来就好了。刚才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在想答案，所以就把这个思考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想一想。刚才有两位朋友都说选择了现实，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他们吧。思凡，来自林宥嘉。怎么样，听这样的前奏，你会觉得在宇宙中 空气情感也还没破解，如何思绪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冒险自驾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调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也许非常脆弱，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需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是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召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 到完美状态。嘿，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就说关于幸福的讨论，幸福到底会是什么呢？幸福是一种感觉吗？比如说你考上了你自己心仪的大学，追到了梦中情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所有的那一刻你都会觉得那是幸福的，是一种肾上腺素还是什么激素的分泌，对，让你产生那种愉悦的感觉。如果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把你放到一个小黑屋里，然后给你带上一种仪器，已经发明出来的，带上头上，带到头顶上，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所有那些人间的狂喜，对，就是金榜题名时，还有什么来着，对吧，大家可以自行补充，所有的那些最美好的时刻你都可以借助这个仪器来体验到，但是你却什么都不能做，你只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面，但是你的心，你的整个的身心是愉悦的，你是否愿意接受呢？其实问了这个问题，就好像刚刚朋友们我们在讨论的，你是想住在那个五彩斑斓的泡泡里，那个美好的完美的世界，还是那个不那么完美的现实？我看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后者。因为有人说，我看看啊，对，主要是泡泡虽然很美，不过还是会被现实打败，毕竟不能一直活在想象的世界里。也有人说，现实真实可靠。所以刚刚我们的讨论似乎有了一个大多数人倾向的答案。那么刚刚那个所谓的思想实验，是不是你也会选择真真实实的去体验？是，我指的是身体力行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感受那种愉悦就好了。对啊，想想看也是啊，我们在看什么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也是跟着剧中人此起彼伏的，但呢都抵不过真实的力量，抵不过真实的试探啊。看到了 DJ 飞哥，漫漫长夜与你相伴，对啊，在周六的晚上22:40，十点打路机，我们就好像是一群坐在一个小屋子里的人，彼此聊着天，分享着自己的心事。就算有的人没有说话，只是在默默地看着我们，我知道你也一定会有所思所想，想到了某段故事，想到了某一个答案。We do， 对啊，我就是和你在一起，来自窦靖童。 size. What would this moment last forever? Forever. I'm not scared of what the future holds. Don't get me wrong, 'cause I do too. But right now, I can't tell you. You don't have to fear, 'cause you and I are like the leaves and flowers.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for an hour. I say you're crazy, but I know that it's true. That if there was a forever, I'd spend it with you. With you, 来自窦靖童。大家有看到我的手指操吗？因为我在镜头里面看着自己在用手指走太空步，还蛮有意思的。好啦，让我们回到正题。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正题，因为今天我更觉得在直播间的此刻，对着镜头的此刻，对着话筒的此刻，更像是一种休息。然后我可以展开自由联想，刚才我的自由联想就想到了那样的一个场景，泡泡上升到了某一个位置，砰的一声爆裂，跌落到现实，就会觉得没有了那副彩色眼镜，你会看到的山更清，水更绿了。虽然你也会看到很多的瑕疵，很多的细节，但是没有关系，真实就是因为它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会让你觉得踏实。刚才看到朋友们在花椒里面聊得很开心，还有人说借着刚才我的想象，晚上的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彼此的陪伴，就好像是围坐在一起的一群人。今天北京还下起了雪，不知道现在看着我们直播间的你是在哪一个城市。等了一个冬天的雪，终于在过完正月，过完正月了吗？总之差不多快过完正月了，在春天下起来了，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因为今天上课，所以呢就会看到很多的同学们趁着下课时间，然后奔出教室，冲进雪里，欢呼雀跃。当然其中有一大半是来自南方的同学们，但是对于北方的朋友，可能今年的雪也等得很辛苦，尤其是北京的朋友。所以好像在今天下了一场春雪，虽然没有积雪，但是看着天空和雪为伴，那种状态还是觉得很梦幻。我是怎么说到这个画面的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就好像是朋友一样坐着聊聊天。刚才还有朋友说想象着我们在喝啤酒吃鸡爪。我好像一边想一边觉得饿了。不知道此时的你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在听节目呢？也欢迎和我们交流。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所有你想要告诉我的一切我都愿意听。你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如果有一些秘密，心里的秘密的话，也可以和我来分享，来关注一块杰克唐。 快儿化烟碎记得是六个字，我看看有没有照片。嗯，好，没有，那就是记住一块结个糖就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听完歌之后我们又会进入到一点点的杰克唐的故事盒的时间，因为我想给下一次的故事盒开个头。嗯，好，我说了要先听歌，对不对？不能忘了顺序。下一首歌很甜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是一首复古的歌。所有可以跟着哼的人差不多都暴露年龄了。 想不想到巴黎铁塔看夕阳，或者是到纽约喝咖啡，虽然现在我没太多钱，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终点，你一哭我的天开始黑，剩下每天的阳光每秒的笑存起来等着和你分享，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傍晚一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就想念，喜欢在睡前喊你宝贝，藏好千万遍永远在手里面，让我甜甜的慢慢的给，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上你我学会幽默感，安全感方向感，所有愿望我来担，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爱随时在你的身边， I really love you girl, girl, girl, girl, girl. Oh yeah. 爱有你我感觉满足，满足连赛车都是种 有你，来自 BAD 久违的一首歌了，而且放上这首歌，看着花椒，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很多的朋友在下面聊天，主要是我看看，对，主要涉及人物有几个人，看着他们在那儿聊，觉得好像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甜蜜感，配合着刚才的 BAD 的歌。真的，本来在今天打开话筒的那一刻很疲惫，当然应该说打开 开话筒的前一刻很疲惫，但是在开话筒的时候就慢慢进入了一种舒服的状态，现在变成了更舒服，因为看到了你们。我想这应该算是我今天的完美状态了。所以所谓的完美状态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呢？嘿，刚刚看到清风明月冰梅喜欢听着歌感觉不到外界的存在为止，就这样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偶尔望着远处发发呆，走走神，想想心事呀。感觉如果今天的雪下到现在，外面还可以飘着点什么，好像再配合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画面，好有画面感，赶上欧洲文艺片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的结尾要为下一次的故事盒开个头。刚才你们听到的在上半时段重逢的心，这篇文字来自我的一位好朋友李叔，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喜欢思考，很文艺的姑娘。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某一些人某一些事写进故事里，就像之前杰克堂的故事盒写的逃避小姐的故事，那是一个朋友的故事，然后我把它写在了我的故事里，或者说用我的笔写下他的故事，这样的感觉很有意思，因为你在采集别人的故事，然后变成了真的传达到你耳朵当中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和现实当中的故事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关，所以下一次的故事盒我们就会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完美的状态，美好的状态，存在于书本当中还是现实当中？来听歌吧。这首我也很喜欢，来自蔡健雅，抛物线。这首歌实际上是那张若你遇到他专碰到他，对，那张专辑当中不那么主打的一首歌，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拿出来分享给思想哦，分享给好朋友你们。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样。